用力摇一摇，用力敲一敲，让你睡懒觉还要伸懒腰，我的旧怀表天天都要撒撒娇，我的旧怀表不敲它就不会跑。自从那一年接过这块旧怀表，从此再不能将它摆脱掉，我的旧怀表是我奶奶亲手教，我的旧怀表是我家的传家宝，我的旧怀表，我的旧怀表。习惯了天天迟到，不理睬分分秒秒，反正它名叫怀表，叫怀表。据说古老在时髦，说就活在心肠，心静自然无烦恼，无烦恼。哦，旧怀表，想让我又让不掉，想要你在身边又要受煎熬。再一次想进怀表，可可靠近你快点跑，我的旧怀表，我的好怀表，用力摇一摇，用力敲一敲。让你睡懒觉还要伸懒腰，我的旧怀表天天都要撒撒娇，我的旧怀表不敲它就不会跑。自从那一年接过这块旧怀表，从此再不能将它摆脱掉，我的旧怀表是我奶奶亲手教，我的旧怀是我家的传家宝，我的旧怀表，我的旧怀表。习惯了天天迟到，不理睬分分秒秒，反正它名叫怀表，叫怀表。据说古老在时髦，据说就活在心肠，心静自然无烦恼，无烦恼。哦，旧怀表，想。